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身心，多开朗。 张三的歌，相信这首歌你也是非常熟悉了。那其实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应该是很多人都翻唱过，像是齐秦还有蔡琴，包括一些像青鸟飞女这样的人，他们都翻唱过。那其实这首歌呢非常的经典，所以今天就来听一听这些翻唱歌曲吧。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我是张婷。每次听到翻唱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，我会觉得有一种我自己喜欢的歌曲被重新演绎那一种惊喜在里面。所以今天打开这些经典歌曲，我们来听一听翻唱吧。袁娅维 Tia 应该说是很多人对她熟悉是因为她的音乐才华，那之前在歌手舞台上也有过一些精彩的翻唱，这首呢其实也是很想在舞台上去展示，但是没有什么时间去展示的一首歌曲了。问情，那这一部电视剧如果看过的话，应该算是暴露年龄系列哈。电视剧叫做《戏说乾隆》，当时呢是在1991年上映的。那其实这个当时也是很多人去演唱这一首经典的歌曲，来听听来自袁娅维重新编曲之后进行编唱的《问情》。 爱到不能爱，聚到总是散。

的夜间听你说多爱我。 这是田馥甄的第三张专辑《渺小》当中的一个主打歌曲，叫做《你就不要想起我》。而刚刚听到这个翻唱呢，是来自简弘毅。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位歌手，那他呢是被号称叫做火山音，听到歌声是有一些沙哑，有一些有那种的这种感觉。有些人会觉得听到他的声音，想着去重复播放这一首歌。可能很多歌曲包括听到男生和女生不同的翻唱版本，就是意味完全不一样，可能表达的这种情感也有一些差别了。那下面这首歌可以说是算是翻唱吗？其实呢，编曲就是他自己啊，林俊杰。这首《心墙》当时这是一个电视剧的片尾曲，也被做了很多电视剧的插曲。而这首歌呢，是他去编曲，然后当时是姚若龙去填词的。这首歌当时融入了很多和声，但是编曲非常的简洁，用木吉他去勾勒出一种动人的情歌。 蓝天在心里面，那么灰就淡一些，海豚从眼前飞越，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，好时光都该被宝贝，因为有限。我学着不去担心的太远，不计划太多，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哦哦，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，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。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去担心的太远，不计划太多，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哦哦哦哦哦，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。墙，当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。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后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。哦，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会闻到幸福晴朗的芬芳。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这是在2017年的跨界歌王第11期的时候，娄艺潇去翻唱的邓紫棋的《泡沫》。其实看到娄艺潇在这个舞台上出现还是挺惊喜的。那他其实已经声乐是考级是9级，包括钢琴7级，还有一些健美操，这样是国家2级运动员，也是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。所以在这个舞台上看到他的表演也是非常的舒服。那刚刚这首《泡沫》其实经过重新编曲之后呢，他的节拍变化非常的多，所以能把这一首歌 hold 住也是一种功力了。今天来听的都是很多的翻唱歌曲，那有一些是寄托了不一样的情感，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添加关注，或者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。那下面这首歌就是我刚刚说的翻唱当中倾注了一些自己的情感。这首歌非常经典的是蔡依林版本的《倒带》，那这是来自周杰伦在演唱会上翻唱的版本。

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，穿年轻代的改变，看那些拙劣的表演， 曾经那么熟悉 是台下的观众只有一个，其实台下的观众只有一个，其实台上的演员只有一个。其实台上的演员只有一个。 真是躲得过王力宏、方大同，却躲不过刚刚听到这个人，就是于佳韵。那在这里是推荐这一位新人给大家，可以听听他的歌曲，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，是伯克利音乐学院现在的一个音乐人。那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，今天听的就是翻唱歌曲，刚刚这首就是薛之谦的《演员》。这些翻唱进行重新的演绎，刚刚其实加入了一些女生的一些 rap 部分，但其实好像是把这个情节去编配的更加的圆满，两个人一曲在爱情当中去诉说共同的情感，好像这个故事更加完整了一些。那来听翻唱，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于佳韵，这样一个新人送给大家，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看看他的一些音乐才华哈。那下面这首歌就是他翻唱的一首来自《还珠格格》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歌《梦里》。 梦里看到你的脸，

到这首来自陈洁仪的演绎《你把我灌醉》，好像很少听到她唱这种非常非常伤情的歌曲。那这首歌也是翻唱，今天来听的就是这些翻唱歌曲。下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。其实燕姿很多的歌曲我们在 KTV 当中都去点唱哈，那也是非常的伤情。包括很多歌曲我相信大家在 KTV 当中点唱率也是非常高的，但是说到孙燕姿曲翻唱的歌曲还真的不算太多。那这首歌是来自她翻唱阿妹的一首歌，原来你什么都不要，来自孙燕姿的演绎，好像有一种洒脱在里面。 我知道这样不好，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，我只有不停的摇摇到你想逃，泪湿的枕头谁敢就好，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，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我不要你的呵护，你的玫瑰，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担心也好，那个女人被爱不自私不奢望，我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湿的枕头晒干就好，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，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我不要你的呵护，的玫瑰，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，我不要你的沉默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啊，我不要你的沉默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担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沉默。 热情就算熄灭了，分手这一晚也重要，甜言蜜语，谎话嬉笑， 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，话题尽了也不紧要，吻我似凄冷的心宵。繁华闹市灯光普照，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。红眼睛悠悠的看着这孤城，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，全城为我花光很劲，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。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，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，烟花会谢笙歌会停，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。繁华闹市灯光普照，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。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，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，全城为我花光很劲，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。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，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，烟花会谢笙歌会停，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。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，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，情流欲语倒了阵营，来营造这绝世的风景。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，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，烟花会谢笙歌会停，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。 这一首由 Eason 去翻唱许美静的《倾城》，那其实听到 Eason 去演唱，就想到最近在一个舞台上，他也是非常癫狂的表现哈。这首歌呢是来自杨千嬅的一首歌曲，有些人仅仅是名字放在一起就会让人觉得非常叹息。那最后这首歌来自杨千嬅的《明年今日》，我们明天再见啦。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，或者我已不会存在，即使你不爱，亦不需要分开。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，根本不需要被爱，每晚在床上发呆，生都不会再悲哀。人总需要勇敢生存，我还是重新许愿，例如学会承受失恋。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，床褥都改变，如果有幸会面，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，惶惶地等待你出现。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，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，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，离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。 人总需要勇敢生存，我还是重新许愿，例如学会承受失恋。明年今日未见你一面，床褥都改变，如果有幸会面，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，惶惶地等待你出现。明年今日别了你一面，谁舍得改变，离开你六十年，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，离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。 北京时间21:00。